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近年来经常有人呐喊国产动漫要崛起了，确实大圣归来、大护法、大鱼海棠等作品让人们看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巨大进步。不过朋友们还记得吗？早在50多年以前，中国的动漫也曾经辉煌过，甚至世界领先，而那个时代的很多荣誉都属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万籁鸣，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他是中国剪纸艺术第一人，中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他毕生追求进步，经历坎坷，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担任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导演，创作了中国动画史上的巅峰之作。他的作品富于装饰性和幽默感，形象夸张生动，情趣盎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所指导的动画人物性格鲜明，充满装饰美感，是国产动画的里程碑。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世界级动画大师万籁鸣的故事。万籁鸣本名万家宗，1900年1月18日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与二弟万古禅是一对双胞胎。万籁鸣6岁进入私塾读书，不过他特别厌恶死读古书，在课堂上不背书不写字，而是在课桌上偷偷画老师的画像。有一次正巧被发现，老师见这幅人物肖像画得不错，竟然没用戒尺打他，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上了半年学堂，万籁鸣只会写一个马字，但是这个字却写得非常好，有骨架有精神，同学们都笑他是马痴。他对马确实情有独钟，各种色彩的马在日后都画进了动画片《大闹天宫》，堪称画院一绝。1916年是万籁鸣人生转折的一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任绘图员兼善写员，遇见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先生刚刚从美国归来，时任这所学校的教务长。他见万籁鸣工作勤恳专心，就让万籁鸣听自己的课，为他创造深造的机会。1919年商务印书馆向全国招聘工作人员，在报纸上登出了广告。万籁鸣跃跃欲试，寄了画稿并且发了自荐材料，竟然被选中，去到上海发展，由此走上专业绘画的道路。 他的画形象生动，富有时代感，令人刮目相看。那时候他才20岁，美术部主任竟尊称他为赖翁。由于万籁鸣是业务尖子，有机会与茅盾、郑振铎等名家接触，受这些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的影响，他加入了进步美术团体晨光画会。商务印书馆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位同事，一位名叫董义香，在字典部编译所任助理编辑，人长得胖胖的，举止文质彬彬的，说话轻声慢语的。另一位名叫刘普清，是美术修版工人，中等身材，性格耿直，嗓音洪亮，离得老远也能听得见他讲话。这两个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与群众谈话极为巧妙，往往从议论画稿扯起，转弯抹角地将话题很自然地转到国家大事上来。每当万籁鸣听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他都气得颤抖，脸上火辣辣的。原来他到上海谋生不满一年，就受到了洋人的欺负。一次他在南京路购买美术用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水手突然伸手将他头上的帽子用力摘掉，抛向街心，然后哈哈大笑。按照我们国家的习俗，摘别人的帽子是被看作极大的侮辱。万籁鸣顿时怒涌心头，冲上去一把抓住那个醉鬼跟他评理，谁知道那个家伙竟然拔拳就打。此时路边突然闪出两个又高又大的印度巡捕，他们帮着外国水手说话，还用警棍狠狠地捅万籁鸣。那个外国水手趁机横过马路溜走了。万籁鸣深受耻辱之后，联想到列强践踏中国的种种罪恶，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以画笔做武器，画了一套国耻挂图。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画起，直至《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简直是一部形象化的近代中国血泪史。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无故枪杀沙场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市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愤慨。万籁鸣怒不可遏，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在南京路附近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挂出他画的国耻挂图和人体画物质的压迫。意犹未尽，他又画了一幅揭露南京路惨案真相的巨幅漫画，并把这幅画贴在了南京路的马路边上，呼唤国人奋起反抗。万籁鸣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信任，他的家也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几个秘密会址中的一处。他本人与董义香、刘普清、戴其西等中国共产党员结交，生死与共，留下了一段革命情谊。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遍及全市。一天中午，万籁鸣的爱人陈霭清和孩子正准备吃饭，忽然听到后门传来轻轻的叩门声。陈女士先是一惊，然后走过去把门开了一条缝，往外一看，原来来人是戴其西，他在万家开过会，陈女士与他相识，忙请他进来。戴其西低声而急促地说道：蒋介石命令军警到处抓共产党，形势危急，我身上藏着手枪，大白天马路上人多不安全，就拐到你们家来了，这东西在你这儿放一放，晚上我再来拿。他边说边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 从门缝里递给了陈爱卿。陈爱卿知道这年头为共产党私藏枪支，万一被查出来，说不定性命都要赔上，但他深明大义，二话没说接过手枪，急忙上楼把枪藏在了亭子间的木床底下。这时万籁鸣也从楼上走了下来，为戴琪琪打开了前门。戴琪琪紧紧握了一下万籁鸣的手，就匆匆地走了。当晚戴琪琪又来到万家取走了手枪，分手时依依不舍地对万籁鸣说道：后会有期，以后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日子。转眼到了1955年，一天清晨，万籁鸣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去上班，突然接到了厂部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的领导同志要来厂参观，指定他和二弟万古禅接待陪同。万籁鸣在会客室刚刚落座，来人劈头就问：你认不认识我？万籁鸣先是一怔，接着端详了好一会儿，带着歉意说：哎呀，对不起，我实在是认不出啊。来人笑着说道：哈哈，先生都不认得学生了，我是戴琪琪呀，你记不记得？近30年不见，戴琪琪已经不是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了。老友重逢，万籁鸣不禁惊喜万分，眼眶湿润。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工作？戴琪琪笑着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呀，谁不知道呢？我在动画片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说过，以后总会有见面的日子，现在全国解放了，今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上世纪20年代初，继无声电影之后，卡通片从欧美传入了中国。万籁鸣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外国卡通片时，心底不禁一震，画笔底下的人物真的动起来了。以后每次观看卡通电影，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他对三个弟弟说：为什么外国有，我们就搞不出来？我们应该创造中国的动画片，不让外国人专擅其美，垄断动画片的市场。受万籁鸣的影响，他的二弟万古禅、三弟万超臣、四弟万迪环都攻读了美术学校，毕业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工作。万氏四兄弟携手合作，在万籁鸣租住的一栋石库门旧楼二层亭子间里开始试制动画片。当时一无资金设备，二无资料，困难重重。四兄弟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四家老小几年内都不添新衣服，用积聚下来的钱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法国老式木壳摄影机，自己动手修理改装，拍一部短片也要画几百张画。他们白天上班，夜晚分工作画，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楼上亭子间地方非常狭小，拍摄后就在楼下的灶间冲洗胶片，跑上跑下，忙得不亦乐乎。最后试片时，望着一匹骏马在银幕上或慢或快地奔走，猫捉老鼠，活灵活现，来回追逐，四兄弟感觉兴奋异常。1926年，万氏兄弟正式拍摄的诙谐动画片《大闹画室》一举成功， 这是我国第一部无声黑白动画片。它和另一部动画片《纸人捣乱记》在一些大影院同时放映时，观众如潮，孩子们看得捧腹大笑。受联华影业公司的委托，他们又相继拍出了唤起民众的动画片《同胞速醒》《京城团结》。这两部动画片在电影院放映时，观众激动得热血沸腾。1932年发生128事变，商务印收馆被毁，万籁鸣的家产和摄影机也毁于炮火。所幸一家人逃出了火海，暂时躲避进了市区租界。国仇家恨，刻骨铭心，万氏四兄弟发奋重拍动画片。1934年在自演自画中完成骆驼献舞，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声黑白动画片，从内容到形式都向着民族化方向前进了一步，标志着我国动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后，万籁鸣含泪告别母亲和妻子孩子，安排四弟狄环留在上海照顾四家的家属，自己率领二弟万古禅、三弟万超臣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二厅抗日工作，受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领导。1938年万籁鸣当选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首届理事，万氏三兄弟一路随军转移，一路拍摄抗日题材的动画片多达11部，其中有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集、上前线、军民合作等等，沿途放映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1939年4月万籁鸣取到昆明，长途跋涉潜回上海，看到家人面黄肌瘦、衣衫破旧，万籁鸣一阵阵心酸。他和二弟冒着生命危险，在工商界知名人士盛丕华的援助下，于1941年拍摄成功以《西游记》为题材的《铁扇公主》，全长达9000余尺，可放映2小时20分钟。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声动画片，也是一部宣传反抗精神的佳作。故事情节生动，暗喻团结一心，联合大众才能打败日寇，取得最后胜利。这部动画片在大上海、星光、沪光三家大影院同时放映，观众心领神会，掌声此起彼伏，连演一个月，家家影院座无虚席。日本人见这部片子这么卖座，竟然也稀里糊涂地印了几部拷贝送回国内放映。日本评论家看出铁扇公主的宣传目的，撰文在报纸上做出了所谓的揭露。1944年初，万籁鸣担心日寇加害于他，于是带着妻子家人避往游击区安徽屯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万籁鸣为之欢欣鼓舞，带领着弟弟们又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动画电影，像大家所熟悉的《猪八戒吃西瓜》《济公斗蟋蟀》《人参娃娃》等富有创意的剪纸动画片，均是出自万籁鸣的弟弟万古禅之手。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交给万籁鸣一个任务，拍摄我国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片《大闹天宫》。用动画片来表现孙悟空是万籁鸣20多年的心愿，不过首次拍摄彩色动画片，技术上要求更高，思想上也要求更有深度。为了使这部片子能够跻身于世界影坛，万籁鸣放开手脚，从故事情节、人物造型设计、武打动作到音乐、道具、 和电影表现手法都做了新的尝试。他怀着一颗赤诚的童心，认真了解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或访问民间艺人，或向演猴戏的京剧武生演员求教，研究猴子的脾性、神情、动作，大胆创新，把孙悟空人、神、猴三者合一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还借助于自己掌握的剪纸、雕刻、手影等技艺，汲取了木刻、年画等艺术特点，和张光宇、张正宇共同设计了玉皇大帝、太白金星和六七十个文臣武将的人物造型，一个个神态各异，惟妙惟肖。1962年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上集在国内外上演，好评如潮，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第13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短片特别奖。1978年该片上下集在伦敦电影节同时放映，摘取最佳影片奖桂冠。1983年此片在法国巴黎几家影院上映一个月，观众接近10万人次，轰动一时。据文化部电影局统计资料表明，大闹天宫向44个国家地区输出和放映，先后参加过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印度、希腊等14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的18个国际电影节，并多次获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万籁鸣一生与动画为伴，一直工作到80高龄才办理退休手续。1986年秋，影协上海分会、中国动画学会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联合为万氏四兄弟从事动画电影60周年举行庆祝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于玲致函祝贺。身患疾病的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也特地从医院赶来，赠上一幅他画的三毛贺四万漫画给万籁鸣。中国动画学会授予万籁鸣特别荣誉证书。1997年10月7日，万籁鸣先生走完了奋斗不息的人生之旅，享年98岁。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3月30号，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